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153集，伤痛。一连数日的雨小了，官道上泥泞不堪，曲都陷入一片惨白。年轻的天琛帝忽然身亡，定都侯萧迟也联合锦衣卫同知兼北镇府沈泽川行刺皇帝意图谋反的风声不胫而走，成为曲都门窗紧闭下的窃窃私语。因为天琛帝没有皇嗣，所以群臣奏请太后出面主持大局，太后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再三推脱，最终是锦衣卫指挥使韩城三度叩见才请出太后。八大营重掌曲都巡防，这几日街上昼夜不休走动的都是巡逻队，寻常人家不敢出门，九街勾栏一律关门，繁华犹如昨日前尘。去都的朱墙琉璃瓦都在这蒙蒙细雨里被洗褪了颜色。海良医在哭灵时数次昏厥，此刻躺在床上一口药也喝不下，他似乎一夜白净了头，那双内含神光的眼眸变得暗淡无光，因为流尽了眼泪，甚至显得格外浑浊。孔丘垂手坐在下方， 老师，药是一定得吃的，如今天下大乱，所有人都还等着您来再定乾坤，您千万要保重身体啊。 海良医眼角的泪痕没有擦尽，他目光游移着，许久后才说， 再定乾坤，不然我已经回天无力了。 庭院里的竹筒轻磕着溪石，露出了皲裂的纹路，雨悄无声息地下着，那些伤痕却无法遮掩。海良仪太老了，他的精气都消磨在了官场沉浮中，如今已经有了一病不起的征兆。孔丘突然悲从中来，坐在那里掩面而泣， 怎么就到了这般境地。 韩城佛口蛇心，为人心胸狭隘，他如今得了势，满朝文武皆要惶惶不安。他逼走了萧迟也，离北便再无枷锁，从此。 海良仪突然咳嗽起来，他撑着身呕出血，一时间情难自抑，扶着床沿哑声哭道， 从此疆土崩裂，乱世将起，李氏的百年江山断送于此，我有罪，我有罪呀！我海仍时一生蝇营狗苟，钻研宦海，却是为这些人做了嫁衣。哎呀，我呀。 海良一顶着苍苍白发俯身大哭，气声沙哑绝望，好不凄凉。孔丘仓皇来扶，回头大喊， 老师， 来人。 门帘一挑，进来的却是姚文玉，他见状立刻跪在脚踏上，不顾污秽，一边为海良仪拭泪开血，一边指挥侍从打水浸帕，最后扶着海良仪躺下去安抚片刻，对孔丘轻声说， 尚书外边请。 孔丘不敢再做打扰，连忙退了出去，在外间等候。过了许久，海良仪哭声渐小，姚文玉端碗亲自为老师吃药，待海良仪昏睡后方才掀帘出去。 空就想要说什么，姚文玉却示意他先跟着侍从去正堂，自己穿狼去了后边换了干净衣裳。 尚书久等。 姚文玉着人奉茶，坐在孔丘下方。孔丘捧着茶碗，没了少顷。 老师膝下无子，有你照顾，我很放心。今日我不该提起这些事，叫他伤心。 老师虽然抱病归家，但心仍然牵挂着正事。即便尚书不提，他也难以释怀。倒不如哭这一场，也好过总是憋在心中。 姚文玉也捧着茶碗，他拨了几下。 如今局势不稳，老师也休息不了几日。 孔丘知道海良一待他如亲子，当下也不隐瞒，坦声说：“ 皇上去得俱然，我们已经落入下风。韩氏又掌控去都兵权，眼下太后当政已经是不可扭转的局面。李北京此一事，往后该怎么办呢？” 姚文玉生得白，手捧着那茶碗，仿佛与词一般无二。 事已至此，紧要的是商议对策。韩城原职是锦衣卫指挥使，他想要僭越进入内阁主事，就只能请求太后下旨，所以他也并非没有把柄。魏怀古因军粮一案服毒自杀，内阁暂出的空缺就得由尚书替补。如此一来，朝中大事还是得由以老师为首的诸位大人们参酌签字。 孔丘闻言搁下茶盏，虚心地问：“ 可是太后主政，内阁更换也在他一念之间，他若是借口换人，我们又该如何？” 姚文宇微微一笑：“ 太后主政本就是情急之策，他不姓李，代行天子之权，不能服众。别的没所谓，紧要的是戚家。戚竹英虽然为人懒散，不管政务，可他担着戚家忠民，绝不会任凭太后与韩城在去都胡作非为。太后既然想要拉拢他，就不会在此事失了分寸。尚书与其担心太后换人，不如担心韩城的后续安排。 韩城一心攀附太后，他已经成功了。 依我愚见，恰恰相反。” 姚文宇抬眸看着门口的雨雾， 此时看来，韩城确实在攀附太后，可是长远的看，反而是太后在攀附韩城。太后能起事，是因为皇帝没有子嗣，朝中不可无主，迫于无奈，大家才会让步。但大周一定会有新的天子，韩城手上握着的兵权才是实物。他竟然敢威逼萧迟也，对明理堂下手，这就表明他有恃无恐。 孔丘震惊：“ 你的意思是，韩城难道还有皇嗣在手？” 姚文宇吃茶：“ 光成帝时常出宫外宿，有没有皇嗣不好说。只是局势已经到了这里，韩城即便没有皇嗣在手，也会想方设法推出一个人来。” 孔丘心凉了一半：“ 韩城有兵马，还有锦衣卫，都官都是拖家带口的人，真的斗起来未必肯与他产生冲突。他若是强行推举一个人做龙庭，我们……” 姚文玉却话锋一转：“ 禁军已经穿过丹城了吗？”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